方瑞没有立即去照顾叶修，叶修的角色突然换位过来了。那边的战局怎么样了？方瑞连忙转视角过去看了一眼。这一眼，方瑞都差点没忍住哭出来。唐三打，他们呼啸一直以来的象征，荣耀第一流氓，此时正被另一个流氓骑在身上一顿霸王连拳。方瑞情不自禁转了转他的真实视角，看了看坐在不远处的唐昊。唐昊显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，额头上的青筋看起来都快要炸出来成触角了。都在干嘛呀？方瑞也觉得有些难以置信，不是都过去支援了吗？唐昊怎么会被欺负成这样？再一细看，才发现此处处境艰苦的还不止唐昊一个人。过去支援的三职业，元素法师、骑士、牧师，这牧师就不说了，他会是一个强大的后盾，但从来不是破冰的攻坚手。骑士身穿板甲缓慢移动，此时都快被苏沐橙的沐浴成风爆出翔了。元素法师也不知怎的被星星的那个忍者偷袭进了身，赵玉哲此时也正在处理这棘手的状况。但是更大的威胁还在他的身后，和君莫笑完成换位的韩嫣柔可是奔着他去的。怎么回事啊？方瑞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他没有轻视星星的意思，但是他们被星星这样全面压制。 退退退！ 方瑞到底是能独挡一面的大将，局面被动，他惊讶，但是他没有慌乱。现在距离分胜负还早，呼啸需要重整旗鼓。他们可是上赛季四强的队伍，被星星这么一支新队全面压制很不科学。解释只有一个，他们的进攻太草率了，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意识，他们的攻击太容易被人抓住漏洞。星星就是抓住了这一点，富有层次地对他们进行了反击，每一环节的变化都掐向他们的空档，让他们始终处于被动，让他们无法建立起节奏。挑战赛中的家世就是这样被他们打死的。那时的家世至少还有装备优势，而且并不像此时的呼啸这样毫无计划，因此呼啸此时的场面更加难堪，也就不值得意外了。无论如何也彻底脱离战斗，完全掐断星星的节奏，然后从头再来。方瑞是这样想的，于是他没有和叶修放单决斗，匆匆转身去掩护自家选手撤退。 还是老手比较难缠啊。 看到方瑞的决心，叶修心下又感慨了，嘴上却还在继续嘲讽。 喂，怎么跑了？你这个土贼，不准备听我上课吗？ 方瑞不理他，只恨表情里没有，否则此时他一定给叶修一个中指。鬼迷神移一路跑过，陷阱连放，以此压缩星星的活动空间。君莫笑在后追打，但方瑞哪里还会再给他粘上他的机会啊，提高速度满场飞奔，到处都是他猥琐的身影。盗贼无法像一些生猛的职业一样直接破肩，但是这样肆意让他布局造成的限制将是全场性的。叶修深明这个道理，但是方瑞毕竟不是他想抓就抓得住的对手。猥琐大师，这不是一句玩笑话。于是叶修决定不再浪费自己的精力了，他悍然转火。 你妈，这家伙想强杀。 方瑞也立即察觉到叶修的意图，果然他想这样牵引到叶修的注意力是不现实的。还是老手难对付啊，方瑞也心生了同样的感慨。憋屈的唐昊也在此时终于找到了爆发的机会，包子对他的压制毕竟只是暂时的，勾拳吸袭，强力吸袭，抓住机会的唐昊一波反击，瞬间就把包子入侵钉到墙上去了。而后视角一转，总算他还记得先总揽一下形势，结果就见韩嫣柔气势汹汹猛冲了上来。 唐柔本来是要去和莫凡一起对付赵宇哲的元素法师的，突然看到包子这边被唐昊打翻，连忙先支援这边。唐昊冷哼一声，这样纯粹的正面对抗，他有着无比强悍的信心。唐三打不退，干脆朝着韩嫣柔直冲过去。你凶吗？我会比你更凶。唐昊喜欢这样的风格。他不怕，唐柔当然更不怕。两个角色眼看碰撞，唐昊却仰仗流氓的中距离攻击手段，抢先发动攻势，移动中借着身形晃动之机，很隐蔽的一根毒针甩了出去。玩流氓真要是一点猥琐都不会，那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流氓。这职业本就有很多技能招式适合阴人。唐柔没有发觉唐三打这一隐蔽的毒针偷袭，韩嫣柔中招，唐昊得势不让，唐三打直接强力袭击，飞身就要朝着韩嫣柔撞去，就听队友大喊一声当心。偷袭吗？唐昊冷笑，他知道包子入侵现在在他身后，而且这小子非常不安生。唐昊早有准备，强力袭击本就是高速飞出的攻击技能，自己身形再测一次，还有什么偷袭打得中？策动着身形，唐昊顺势瞥了身后的包子入侵一眼，这一眼是蔑视。小样，真跟我玩，你还逊点。结果一把杀，顿时迷了唐三打的眼。哪有人背后偷袭的时候用抛杀的？包子入侵偏偏就用了。转头去看的唐昊正好就中招了，屏幕顿时像断了电一样全黑。唐昊快疯掉了。为了避免敌人近身，他飞快的一通拳脚以图自卫，结果一道卫星射线从天而降，直接给了唐三打一个全身沐浴。硬测全场任何一个位置的攻击，这本就是苏沐橙的强项。屏风炮吗？就这么一击，乍然就有着这一战术风范。方瑞发现星星的战斗节奏中蕴含着丰富的战术可能性，稍一变动调整，就有一个战术套路出来。刚占上风的唐昊瞬间就又栽回去了，但是其他几位总算在方瑞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寻求脱战了。诡异神谜所埋设的陷阱此时开始彰显威力，陷阱的存在和技能冷却的道理很相似，只要它在，它没有被触发，那就是很好的牵制和限制。方瑞看准了星星阵容面对陷阱的尴尬，他们没带治疗，所以肯定不敢使用强行破除陷阱的法子。战斗的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，方瑞达到了他所期待的效果，呼啸的角色开始徐徐退下。但是他们的队长唐三打被强行留下了。方瑞郁闷呢，星星居然有绑架人质这么可耻的方式。反身再战，利用陷阱的限制和星星展开全面决战吗？似乎只能如此了。四人略作调整，这一次保持了完整的阵型，全面压上。砰，地上突然翻起一个陷阱扣，夹住了他们骑士的脚踝，百分百锁足，无法移动。骑士选手诧异地望着方瑞，方瑞哭笑不得， 你出啊，难道还能是我的陷阱不成？ 自家队友的陷阱当然是不会触发的，这毫无疑问是星星放的。君莫笑，散人也是有三个陷阱技能的，方瑞当然很清楚，结果这家伙什么时候也偷偷在他的陷阱堆里服下了他的陷阱，方瑞毫没察觉。不过只是三个陷阱算不上太大威胁，但是陷阱扣的锁足效果着实让人着急，攻势一下就被掐了脖子了。再然后方瑞就发现叶修做出了更可耻的事儿，他召唤出了一个哥布林。是的，比起强排陷阱，还有一种方式是让盗贼们更加痛心的，那就是召唤兽牌类。 散人也太赖皮了。方瑞哭着指挥大家快点把那哥布林轰了，但在叶修操作指挥下的哥布林灵活异常，硬是连踩了三个陷阱，这才壮烈牺牲。这家伙陷阱位置记得比我还清楚。方瑞是泪流满面的。这家伙早有这种手段，但偏偏一直没用。为什么？方瑞现在很懂，太懂了，就是为了此时弄死唐三打的机会。唐昊再牛也怕群殴，方瑞等人要救，但救要有章法。结果叶修暗伏陷阱，又引爆方瑞的陷阱设置，顿时又把他们的章法给扫乱了。此时他们当然还是可以向前冲，但是那样的话和之前毫无计划发动的攻击又有什么区别？两三下大概又会被星星给压制了。星星不是他们随便靠技术就可以硬吃下来的三脚猫啊，同是职业战队，大概要讲素养的。 右侧切过去， 方瑞叫道。这边他的陷阱还算完好，可以起到作用。呼啸的人总算是切过来了，和唐昊形成呼应，战火再开。但是方瑞原本的战术构想早已经被切割得七零八碎了。救下唐昊就撤，方瑞已经决意如此，坚决不准备在这样的节奏和星星决战。他们想撤，星星却不答应。不带治疗的集火战力相当突出，他们猛扑唐三打，似乎不把这位带走就绝不甘心似的。唐昊何时当过这样被人直击的目标，心里那个恨呢？方瑞此时却搞不懂了，这样强扑下去了，星星确实有可能带走唐三打，但是没有治疗的他们这样强攻损伤也会很大，接下来别看是四打五，但绝对有可能反被呼啸给拖死啊。可是考虑到这副本的内容形式，接下来他们还要会面临其他队伍的竞争，少了唐昊这个核心，这样的交换他们也担负不起啊。可是眼下形势由不得他们选择，强攻的是星星，只能鱼死网破了。方瑞想不出什么主意，唐昊似乎也明白了形势，知道自己的角色很可能会最早爆掉，但是他能争取到全队的胜利，职业习惯之下他没有气馁，他拼得更凶。如果自爆可以换得队伍的胜利，这样的核心也算完全尽到了责任。唐三打终于倒下，星星也不出方瑞所料，为求这一击全队消耗很大，看你们再怎么撑下去，方瑞想着。结果就听叶修惊呼， 我去，居然没有爆碎片，不在他身上吗？撤。 我靠，目的是这个吗？方瑞狂晕。